南朝鲜基督教广播公司电台17号播送节目，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的背叛民族行为。这家电台记录说，政府根据与日本的协议，策划将于6月22号正式宣布慰安妇财团设立，并对与日本的性奴问题协议表示谴责。另外，这一天，南朝鲜网报《民族日报》发表社论，表示责难当局强行结构调整来残酷践踏工人的生存权。